多了一個新主持叫李世民，很多人都估啦，佢咪馬世民的化身咧。馬世民是鬼嚟嘅，呢件一定是唐人。係睇佢對眼，睇佢啲膚色已經知道是唐人嚟嘅。咁我哋請到的嘉賓咧就黃志偉，黃志偉咧就係五輪香港五輪共學院的講師。OK， 頭先我哋講開咧，即係呢個武漢肺炎 ，OK 對經濟的影響 ，OK 可能咧呢個供有啲供應鏈，有啲廠咧。撤出了中國之後再不會回來了，如果那個停工時間繼續延長的話。 Anyway， 我想帶一個問題大家都討論一下，李世民可以到底今次的武漢肺炎事件 天災定 天災還是人禍。有一種說法，有些人驗了出來這種病毒呢，這個叫做什麼？新冠狀病毒。新冠狀病毒呢，咁裡面有三種基因的，第一種呢就叫做 SARS， 第二種呢就叫做艾滋，第三種呢就是伊波拉，即是最毒的東西擺齊在這裡了。 OK， 天然呢它合成的機會呢是相當之微的。 OK， 咁呢人工合成機會是相當之大。點解啲咁毒嘅嘢出嚟呢？咁啊，公平啲咁講，你話有啲人啲中共做生化武器，中共唔啱喺道德上。其實1975年咧就有個國際條約咧，就大家全世界唔好再搞啲生化武器啦嚇。OK， 咁但係咧好多國家嘅底都唔係好好嘅，包括係美國都有搞一個叫 Agent Orange 喺越戰嘅時候，二戰咧一樣有啦，一戰啊更勁啦，最西非嚟嘅武器就係毒氣咧，即係普通話嘅世界就譯做瓦斯，我哋叫做毒氣。Anyway。人家咧就搞冇，即係洩漏咧就好少喎。點解咧？我哋一般相信咧，就話佢極可能係一座洩漏嚟嘅 ，OK， 或者一個低級錯誤嚟嘅。咁或者咧就係唔知咩原因。咁你哋覺得嘅即係喺個天災還是人禍咧？ 其實有陣時候你好難就咁拆開話，有幾多分係天災，有幾多分係人禍。即係我好記得，咪就係嗰陣時候你話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多分係天災，有幾多分係人禍。係係嘛？即係哪怕你點樣去定義呢個都係好武斷。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好倫理道德上講，呢、件事係咪可以避免嘅？即係如果人力能夠避免嘅，或者而家造成嘅傷害係曾經喺唔同嘅時空入邊可以用人力去避免發展到而家呢個狀態嘅，咁呢個就已經係人禍啦。即係好多人攞今次去同切爾諾貝爾比啦，係咪？咁早排我諗都唔少呢度嘅觀眾都應該有睇 HBO 嗰套劇集啦。切爾諾貝爾嗰套紀錄片。咁佢建基於都幾貼切嘅史實去做嘅嗰套電視劇。咁當中其實有很多地方是你如果事過境遷咁睇翻，係原來是可以用人力去避免個傷亡變成而家呢個狀態。有些位置你避免不到嘅，即係核電廠爆發咁，有些嘢係真係真嘅意外嚟嘅。但係咪真係咁大傷亡？中間係咪真係乜嘢都做不到呢？咁呢個絕對是有一個客觀的討論的空間。李文亮已經是一個好例子，我哋上一次講。如果李文亮當時講呢、這個，即係提出咗，好像是沙士叢林、大家要小心喎、哦。咁嗰陣時講緊嘅時間係個時間點係早好多嘅喎、哦。咁甚至乎而家即係唔知點解《求是》雜誌又講翻出嚟，習近平其實1月7日已經知嘅咯喎。 係 係啊。 咁1月7日我已經知道嘅話，點解你要去到咁遲先做嘢？ 咁呢個咪就係決策上一個好大嘅漏洞咯，因為假如如果追翻嘅話，李文亮喺12月中嘅時候喺朋友圈發微信，咁而基本上唔淨止佢一位嘅醫務人員咧有呢一個咁樣嘅擔心啊嘛，因為同樣其他時間亦都有一啲係即係接觸過有關病患嘅醫護人員都有類似嘅睇法咧，咁所以公安部嗰陣時候拉咗8個人噶嘛，咁而當初都係話佢哋咧係喺度造謠啊嘛。咁而如果再追翻，即係而家陸陸續續不斷嘅時刻去交代翻嗰啲資料嘅話，外交部華春瑩係話1月3日，而佢哋已經通報咗俾美國知道咧，即係有疫症嘅爆發。咁而跟住，若果而家求是話1月7日，習總係有一個咁樣嘅講話，話要指導疫情啊，諸如此類啲嘢。咁點解要容許1月10日嘅武漢出，即係成個全國嘅春運發生先？跟住你要拖到1月17日。然後你才在度交代具體的疫情。喂，大佬，頭頭尾尾，你從決策上邊，假如你1月3日已經通報了美方，應該知道了有問題的時候，你應該有時間可以叫停1月10日咧嗰個全國春運的嗰個開始。咁喺呢一度中間的呢一啲日子，頭頭尾尾接近7日，咁你究竟做緊啲乜咧？咁樣，如果你再根據埋，即係而家好得意嘅就係有啲地方官員咧，譬如好似周先旺。咁佢竟然企出嚟喺度講， 武漢市前市啊，武漢市市長 係啦。咁佢基本上喺最近今次嘅人事大清洗上面，根本佢冇俾人喐到佢嘅官位。因為佢首先佢講咗就係佢哋要按嗰個程序同章則咧，一定要交代翻咧有關嘅疫情咧上報俾中央。咁好明顯，即係當下級報上去之後，你唔即時做一個即係有效嘅決策咧，揾一個正確嘅政策去處理嘅話，咁咪造成咗咧即係有關嘅問題咯。咁喺呢一度。好明顯，人為嘅錯誤。如果用阿李興你頭先講嘅，要睇翻曬嗰個決策嘅嗰啲嘅所謂資料去望翻，再隔翻啲時間嘅時候，咁好明顯咧，呢個係體制上咧一個好嚴重嘅問題，而導致到咧即係救災咧延誤。咁而基本上跟住嘅，亦都見到咧，你係嗱嗱臨做啲政策咧，亦都有佢嘅嚴重缺陷，就係你封咗城之後。你有冇即刻咧？係同時間咧有配套，係配合咧各方面嘅醫療人員赴去武漢同埋湖北嗰度咧，去即係抗疫。反而係咧啲人去咗，慢慢先再部署咧物資啊各種嘅支援。咁某程度上，如果過往真係當打仗咧，三軍未動嘅糧草先行啊嘛。咁但係而家好明顯都係人送咗去先，然之後慢慢先至再後援補給。咁結果你補給嗰種各方面嘅失當咧。咁跟住我哋又見到有地方官咧上媒體嗰度 即係企出嚟就喺度講咧，即係醫院嗰方面嘅資源不足啊，又俾人影到。你急就將起出嚟嗰啲醫院咧又漏水啊！雖然事後話一字之誤啊，媒體國內嘅媒體話咩火神山俾個雷神山啊，咁其實搞錯地方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指嘅嗰兩笪地方都係要負責係醫院喎，都係要負責咧處理嗰啲病人喎，甚至即係呢一連串呢啲都其實牽涉到係面對住龐大嘅一個咁大嘅疫情，你有冇即係一個有效嘅決策，一個應對嘅機制？定係話咧，你仍然都仲係咧要求話權力集於一中央，一定要高舉習近平思想，下下都要咧跟領導。如果係下下跟領導嘅話，咁自自然然你下級官員就冇人夠膽咧係發揮自己嘅專業嘅主動性同積極性咧去處理眼前嘅問題。咁反為下下都係層層上達，等等中央。咁中央最終嗰個最高領導人根本就變為一個 overloading manager。如果係咁嘅話，咁你決策一定有疑誤。咁而跟住咧。你個疑誤咧，隨時造成最大嘅係一個好嚴重嘅災害。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就算嗰個疫情係一個偶發，我哋唔當真係有 P4 嘅生化實驗。咁但係問題係個偶發上邊，你竟然都因為你個體制對應失連續失當，咁就變成咗咧係人禍大嘅咯喎。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哋暫時相信係以人禍為主咧呢一個嘅講法咧，唔係冇事實基礎嘅喎。所以本身我就會覺得，暫時以眼前所知所見的資料拼埋一齊的時候，即係我哋可以初步相信咧，係呢一個人禍咧係佔咗一個好主要的因素，因為原本應該有效咁樣控制嗰啲時機完全喪失曬。 嗯， 咁呢個就係體制嘅問題。 同埋最，我覺得另外一個層面去睇啊，即係你話人禍咁，你淨係搞到中國境內的事咧。 嗯， 咁我其他國家我都唔理得你咁多啊。 嗯。 咁而家最即係我覺得喺國際關係上邊，我係鄰近國家，日本係最、嗯、最無辜啦，係咪？ 嗯。 其他國家因為呢件事而受到牽連。頭先都係話，即係以前就話，我即係而家到而家為止，去到呢一刻嘅論述都係啊，我哋咪太依賴中國經濟，所以令到今次有個咁樣嘅。嗯嗯，即係supply shock 啦，對佢哋嚟講，影響到我哋，我哋可能要重新去評估，重新去設計，甚至乎即係作為做生意人都要諗下，第日係咪應該要即係 diversify 一下？呢個都係小事。 嗯。 問題就係 你覺得最大嘅問題？ 我作為一個頭先你喺度係咁強調，即係因為睇你個樣都係中國人啦，係咪？ 嗯。我冇講。唐人啫，我冇用到 Chinese national 嗰個字啊。 但係你離開咗地球呢一邊咧，係咪？ 啊， 你去到其他地方，啲人見到你個樣咧，就以為你係中國人。 係， 即係而家喺外國，其實啲有人講：哇，中國人會唔會俾人歧視㗎？ 嗯。 其他國家會點樣睇呢個國家？嗯、即係你一路以嚟。你共產黨好想強調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係啦。 啊，你睇我哋十日起到間醫院啊、嗯，你諗你點樣幻想啊？佢哋而家都仲想去投射呢一個咁嘅信息、嗯，但問題 啊，我見啲藍絲同埋海外親共華人團咧， 都仲係講呢啲嘢啊。但問題就係實情喺呢14億人以外，另外嗰五十幾億人，其實佢哋點睇？另外嗰五十幾億人唔係咁樣睇，唔係覺得你可以十日起到間醫院好勁，佢覺得你有冇搞錯啊？ 嗯 嗯， 你呢班人有冇即係公德意識㗎？ 嗯哼， 你哋呢班人係咪真係即係搞亂全地球啊？嗱，沙士令到香港人覺得一個咁嘅劉劍倫。就搞到我哋香港封城三個月，而家係你一個中國共產黨搞到個地球停擺三個月啦。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你中國共產黨受咗個災，係你中國共產黨做嘅孽，我都冇嘢講。你而家連累我哋其他人哋覺得我哋係華人呢個身份都受到影響啊！ 全世界都 collateral damage。 啊！我戴住口罩講啊，呢啲嘢 啊，真嗱，唔開一樣嘢。阿李世民，我真係費事我新相識朋友嚟啦。 我戴住口罩先。 講開效率，我估納粹德軍嘅效率仲勁喎。 你話十日起大陸十日起間戲院，我相信當年德軍可以更快。即係如果你用效率嚟衡量一切咧，啊，太狹窄啦，太狹窄。仲有咧，仲有人和嗰面咧，就係、是、明知咧就會人傳人嘅，即係武漢當局啊，武漢嘅共幹係知道噶啦，但係仍然咧係搞一家嘢叫做萬人宴。啊！萬户宴係一萬個家庭走埋一齊食飯，哇！你咪你傳到咧，你話打邊爐都傳到咁多人啦，十個人中大部分中。 唔係你官員要政治正式啊嘛，你要 威啊嘛，中國係威啊！ 你要製造和諧啊嘛，你要製造大家人人高高興興，你要過春節啊嘛，就係呢啲咁嘅諗法咯，即係唔好搞禍嗰個場面。咁但係問題係你唔吹走一池春水。咪而家搞到咁大鑊咯！ 但係我又聽過一個講法喎，就係話武漢封城之前咧，已經走咗好多人， 五百萬 啊嘛， 廿三， 佢哋自己市場講啊嘛，好啦，嗱理論上我要封城，我都係諗住唔俾啲人走嚟走嘅啫， 係， 咁呢個風聲點樣漏咗出嚟嘅咧？ 因為一早預告咗有兩日空窗期咧，啲人咪個個走咯。 好啦， 唔係我睇兩日走唔到五百萬嘅。 唔係，其實之前有春運已經有人走咗嘅。 根本啲人係驚啦， 根本已經知㗎啦嘛。 如果我哋認為中國人民係絕對信任共產黨嘅宣傳咧，咁我睇你係錯啦。其實佢哋民間有好多方法咧話。喂，尤其是條命仔喎。 咁誒，實上係嘅喎。如果睇翻2003年沙士嗰陣時候。我哋其實見到廣東咧，基本上民眾走去買板藍根啊，同埋基本上即係好多人走去買啲防疫設施、買白醋咧，其實已經係一個警號。不過當時候2003年嘅香港就對大陸嘅認知相對少咧，就覺得國內啲人係基於無知，但係 仲笑佢哋啊，係 啊，但其實完全就係因為根本佢哋已經有先知先覺，已經知道有啲嘢唔對路，咁咪寧願進行自保。咁我仲記得康就好似係有一份國內嘅雜誌咧，係做咗關於即係。廣東咧嗰個沙士咧嗰個傳譯嘅嗰個歷史，就做咗一個好完整嘅報導。咁但係嗰啲咧都係好後期先至傳到翻落嚟香港咧，我哋先知道原來上邊根本已經知道有嘢唔對路。不過咧就即係唔係好認真地咧公然去交代，反而係想咧暗地去處理。咁但係問題係你暗地去處理咧，你都敵唔過疫情咧嗰個散播嘅速度。咁所以咁嘅情況咪大件事咯。 而家好多人講，咁我都覺得理性嘅推論嚟嘅就係、是，冇武漢肺炎咧，死亡率就唔係咁高嘅啫。即係事實上，如果你睇香港嘅情況，亦都係反映即係、就是、我哋六十零宗確診， 死咗七宗包括一個咧就係現役警員初步確診。 啱啱今咁但係嗱，即係。你有確診同有幾多個死亡病例，有幾多個痊癒呢啲實數你呃唔到人。好啦，如果我哋睇SARS 條數，一定係高過而家呢個percentage wise 細嘅。咁但係如果以嗰個感染嘅能力，即係嗰個傳播嘅能力，你乘翻開絕對嘅人數，咁好明顯其實而家個傷害是大過沙士的了、即是那個破壞是大過沙士的 了，而且那個範圍是全世界是很厲害。 還有一件事是因為它太過狡猾，即是現在用14日的個所謂隔離期呢，其實基本上因為如果鍾南山自己的說法，他們見過有些病人是、就是、潛伏期去到24日、所以變成我們如果用舊經驗呢，以14日去劃界的話呢，隨時隨地咧係俾嗰個病毒咧係欺騙咗，咁所以有啲人呈現陰性，我哋都就咁當佢假設佢冇事咧，隨時隨地佢跟住離開咗隔離，第即係跟住佢嗰個時先病發咧，咁你又會即係揦嘢啊！咁所以本身鑽石公主好，即、就、係、是、我琴日見到即係、就是、新聞媒體好多朋友不斷咁樣喺度播點樣翻香港，但我其實一個另外一個憂慮就係話，其實你就算翻到嚟再隔離啊，咁但係實際上。即係有一堆嘅遊客咧，已經咧即係早過香港人離開咧，嗰班人其實係咪真真正正咧係冇受到感染，定話根本咧嗰隻病毒太蠱惑咧，仲喺度等緊，一旦去到一個更加好嘅環境咧，就真係再爆發，咁你就其實重大件事。 嗱，我俾個中共官方嘅數字你嚇，而家有74,000人係確診嘅 confirmed。 OK， 另外死亡咧就超過2100人。好啦，咁咧即係好多人咧係唔信呢個 figure 嚟嘅。咁有啲咩進證咧？你聽所有聽翻嚟嘅咧，如果全國啊死只係2100人咧，咁咧你就唔使咁驚啦，係咪先？你看下啲人傳出嚟話死曬全家嗰個導演啊，死曬 常嗰個啊嘛， 嗰、 啊 那個 姓常嗰、那個 啊，姓常嗰個啊嘛，啊其實都係啲親共嘅好好好親咯， 高級㗎，係、 啦， 即 係 職位幾高級 啊，一定係識做人㗎啦呢啲。咁另外咧，你睇下各種嘅報道話好多墳，而家要出動流動焚化爐運去湖北、運去武漢嘅，即係話嗰一日死咗百幾。哇！大佬使唔使用咁多焚化爐啊？ 同埋因為24小時開工喎、 啊。係啊，使乜？即係話死亡數字係好多噶啦。咁你哋睇下，早排有啲影片，有啲人咧行下街咧， 累低啊， 累低死咗噶嘛。 我今日見到條片咧，就係、是、咧通街都係瞓曬喺度，俾人排好曬，即係成堆屍體冇人收屍。 係啦，咁點會係死咁少啊？ 嗱，不過我 contrarian 啦，我試下，即係我試下爬下額水啊。咁頭先講三年困難時期， 嗯， 死幾多人啊？ 三千 數以千萬計啦。中共有冇倒台啊？ 冇倒台啊！不過我嗱呢度，我 唔同， 係啦， 我插埋呢句，等你發揮下啦。 當時人民仲係忠心，食樹皮、食豬手都行落嚟國家同埋黨去付出。今日咧表面上係忠心嘅，五毛黨就係忠心嘅。在申請的時候咧，就一定係中申請出國的時候，一定係中心阻過阿上級，咁你先有機會可以放你、放你一行落嚟香港或者去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方。但係今日嘅人民，我話俾你聽，真心交唔係好多嗱，儘管好多被蒙蔽啊。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啊，我要講啊，頭先我話2100人係死都唔信啦，即係我嗱，我要同一啲人講。即有啲人咧就話啊，你哋唔好成日造謠，即係我哋個個都係李文亮嚟嚇、我哋國家冇咁慘，而家又可以 under control 㗎啦啊！我哋收到咧就話有篇嘢人哋 send 俾我睇啊，佢話清華大學有個教授 ，OK 去過武漢支援之後返回北京，咁咧佢就喺清華嗰個 group 度留，喺 WeChat 嗰度留。武漢疫情咧就已經係受到 control 㗎啦，咁咧。好多人喺個 group 個羣組嗰度咧，就歡呼鼓掌。OK， 若果真係鼓掌咁，鍾南山教授企出嚟喺度講，而家武漢仲湖北係一個重要嘅關鍵。若果你唔喺嗰度做一個源頭嘅解決咧，基本上咧問題咧係冇辦法解決嘅。咁你又點睇呢一個即係身居高位又係抗疫專家嘅鍾南山教授嘅言論呢？ 啊，仲有一樣嘢講科學啊，即係你哋可以講啊。因為我哋即係好依啲人咧，啲啲港澳藍絲加埋海外啲部分華人咧，成日話我哋造謠生事，即係香港啲傳媒或者香港啲網台造謠生事。我同你講科學 ，OK？ 而家中共官方話死2100人，大部分人唔信，我話俾你聽，冇嚟咁少。第二，我哋梗係冇能力、冇權威上去大陸數死屍啊，係咪先？第一樣嘢咧，有人造衛星圖片影到 ，OK？在武漢地區有好多個火頭，而燒出嚟嘅嘢咧係噴出咗大量嘅sulfur dioxide， sulfur dioxide 即係二氧化硫。而邊啲係二氧最邊啲嘢嘅焚燒係會出大量二氧化硫咧？就係、是、同動物嘅係 organism，OK、okay? 係有機嘅生物嘅 係 動物。同埋呢個或者人類啦，動物包括咗喺在 living things 啊 ，living organism 呢啲 organism 做嘅嗱，呢個係一個科學嘅證據。當然我哋冇辦法100%，但我話俾你聽嚇，請嗰啲話自稱讀過科學嘅人，而家我哋天文學上邊，你話邊個星體裏邊有好多乜嘢元素咩元素？我哋冇去過星體，我哋全部係用科學儀器去影嘅時候，發現佢有乜嘢顏色，我哋相信佢。嗰種氣體係特別多嘅，嗰種元素特別多啫。同樣係科學嚟嘅。咁呢啲人自稱讀過科學嘅咧，其實就冇科學頭腦。OK， 你打死都唔信係死咁少噶啦。OK， 其實講俾你聽，嗰啲大陸官員佢自己都唔信啦。不過而家佢個 figure， 我作為一個參考嘅 figure。OK， 有好多人話起碼20倍嘅， 我唔講啊 ，OK。 唔講幾多倍啦，但係起碼而家官方數字上邊，我哋大家聽住先啦。 好啦，我俾翻啦，阿叻李世民，你又點睇咧？點係咪嗰啲包拗頸，還是受咗係咪被蒙蔽咧？喺除咗大陸被蒙蔽，海外大把人被蒙蔽咧？ 嗯，嗱，即係老實講，你冇得拗嘅呢樣嘢，係嘛？即係佢係要唔信嘅，你講咩證據都唔信啦，係咪？ 嗯。 咁反而 我同意喎，佢可以話你嗰啲衛星圖都係做嘅。 佢話：，咦，你咪睇其實嗰啲衛星圖我有睇過嘅。你知唔知嗰啲衛星圖原本要嚟做咩噶？原本嗰啲衛星圖咧就係要嚟點解要度住嗰個 sulfur 嘅含量咧？ 係 就要睇邊度有火山爆發。 係 即係嗰啲就係哦，嗰度火山爆發啦，咁啊知道突然間會爆發啦。咁實情喺即係長三角啊，大不嬲好多工廠啊，成啊。咁反而有啲人就話啊，呢期係相對以前係少咗，燒少咗， 燒煤少咗啦嘛，工業停曬啦嘛，啲人翻咗鄉下啦嘛。 咁反而個問題就係、點解嗰個零零舍舍仲有嘢做緊嘅咧？即係咁，但係冇得拗嘅，即係佢哋唔要信，佢有一百個理由唔信。但係我始終都係翻個問題就係、好啦，就當我三年災害死咁多人啦。即係共產黨唔執笠啦， 冇執笠 堂係嘛？即係當年咧頭先大家講咗就係、即係中共仍然仲有一份信任啊嘛。 係。 咁啊，特別係即係做過經歷過，即係你大躍進時期咧，大家聽主席嘅號召咧，即係人人鼓足幹勁咧，力爭上游。咁於是就喺個政治上。咁但係問題係跟住到你見到即係你收拾殘局嗰陣時候，你係用啱個政策喎。你用了劉少奇，你用了鄧小平地去做一些呢、即三字一包的政策呢，你令到農村的經濟呢很快脆就真的回去正常。不過問題就是到你一搞即文化大革命呢，你是嘗試要清算這些所謂帶著資本主義尾巴 的經濟政策和有關的領導人的時候，去到一段日子之後，老百姓就覺得喂不對路、你現在做的事是根本倒自己台。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去到就算今時今日，你用了30年去搞個開放，但係而家呢幾年，你見翻咧嗰個經濟個前景咧，並唔係好似想象中咧咁好。特別係你話要結構產業轉型，到而家搞極都仲係未完全可以搞到上去。反為就係你又唔想做低檔，於是你之前又話要搞咩騰龍換鳥喺廣東裏邊做試點，但係結果騰出一個大頭佛。咁、而跟住咧，而家咧就陸續，因為你嘅勞動生產成本呢幾年加埋係上升咗，你嗰個嘅即係環境保護嘅税收上面咧又需要增加翻，於是個生產成本高，啲廠又陸續搬。咁你再加埋咁樣搞，其實你冇辦法用到經濟嘅嗰個富裕咧嚟到買到啲人咧對你嘅嗰個容忍啊！即係而家已經唔再係。即係一均分到好處咧，我就唔喐條船啦。即係而家嘅情況唔係咁樣嘅已經。 Anyway， 仲有一樣個有個參考嘅咧。黃志偉同埋李世民，李傑明啊，即係前呢個美國駐華大使六四時候，李傑明佢個回憶錄咧就提到咧，佢係中央情報局出身嘅，佢情報官嚟嘅，佢話派駐過香港嘅。咁佢話咧喺其實喺50年代、60年代咧，美國香港收集中共情報係相當之困難，因為大陸啲人咧好少爆料出嚟。 係。 咁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共產黨鬥共產黨咧，啲人條氣唔順啦。我為黨為國家做咁多年嘢，你而家鬥我，咁落到嚟香港爆料俾美國佬聽。咁啊，大躍進嘅時候咧，一樣係啲人好忠心，一忠心咧就爆唔到料噶啦。 OK， 嗱，我哋講到呢度咧就唞一陣，我哋翻嚟再傾第三節啊。大家咧就可以留言嘅，咁啊對頭先我哋講嘅嘢係有啲咩意見啦，有咩建議咧，或者你哋見聞比我哋更加多咧，我哋嘅觀眾係全世界都有啊嘛。OK， 頭先我哋所講嘅啲人係咪真係唔信，還是扮唔信咧？咁但係有樣嘢要信嘅就係我哋嗰個轉數快嘅 number， 佢叫做2629640，2629640，大家 多多捐書 支持，貨金 貨金係啦。第二將我哋嘅節目傳開去 ，OK， 喺 YouTube 或者咧係 Facebook 傳開去嘅。我哋唞陣，翻嚟再傾。 正啊！ 超市 App 有得下載啦。